Hi there, this is Chinese Pod coming to you from our studio in Shanghai, China. I'm John. 大家好，我是 Jenny。 And Jenny, today it's an upper intermediate lesson. What do we got? 非常差的服务。 Like in a restaurant? 对，今天我们的对话里面有一个人，他去了一个饭店。哎呀，这个服务啊，不行不行。然后我知道你中午呢，经常去一个办公室附近的餐厅。 对。 这个饭店，然后你们把它简称叫 BSR 是吧 Bad Service Restaurant 对 是的 所以今天对话里面的事情可能是这样自己经历过的、 I think it's Clay and Amber but anyway、 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好的 气死我了 不是去吃饭吗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 别提了还吃什么气都气饱了那个破饭店服务太差劲了我这辈子再也不会去了你也千万别去 到底什么事把你气成这样啊 我点了一盘菜服务员端出来的时候居然冲着里面打了个喷嚏 啊冲着菜打哦，是有点恶心 恶心的还在后头呢我都看见他打了你说我还吃得下去吗所以就叫他换一盘没想到他不认账说根本没打 哎，怎么睁着眼睛说瞎话那你怎么说 我说我干嘛要诬赖你为了一盘十几块钱的菜我有必要浪费时间吗 那他什么反应 这就是让我气的地方他竟然冲着我大叫说我有病口气凶得不得了 怎么这样啊你没叫经理 叫了他同意给我重新做一份结果拿进去一分钟就出来了你说可能这么快吗肯定还是那份 啊实在太不像话了 就是啊我当然不能就这样算了所以我就跟他们吵了起来结果他们还是不承认说菜是新做的后来我在菜里发现了一根头发那个服务员居然用手把它拿出来然后跟我说可以吃了 天哪太过分了怎么世界上会有这么不讲道理的人 是啊不行我越说越气我一定要去投诉他们下午不上班了现在就去 哎，我觉得今天的这个饭店呢服务很差但是差得很好玩 是的 比较有意思啊 很丰富的语言啊 对对对那当你遇到差的服务的时候呢就会非常的生气而且气都气饱了就特别特别的生气 那这是真的不饿了吗 也可能会啊但是呢它是一个比喻就是说你非常极度的生气然后好像自己的身体里面啊就全是气肚子里全是气 啊，就像我们说full of anger 对 气都不难懂 没错气都气饱了然后今天很巧嘛因为正好是在谈论吃谈论饭店那我们来看看到底什么事把你气成这样气成这样 气成这样So that's that like your appearance or 对啊就是你给人家的感觉你的这个情绪你的 mood 你看上去的样子 So made you angry and put you into the state. 对对对，所以这样形容的是一个状态 state. 这样就是一个状态。 对，气成这样。 那为什么呢？ 因为饭店的服务员居然冲着菜里打了个喷嚏啊。 Sneezed into the food. 对。 Wow. 而且，这件事情是非常怎么说呢？不应该的，非常的 outrageous. 所以我们用了一个词叫做居然。居然、 居然 is kind of like unexpectedly 对这个 unexpected 是因为你完全不应该这样做 有点责怪这个人 对对对 那这个冲着是什么 冲其实是表明方向 就是这个对着朝着的这个同义词 OK 冲着里面打了个喷嚏那里面就说的是盘子里面对吧 菜里面、 菜里面那是不是很恶心 是的 可是恶心的还在后头呢恶心的还在后头呢 那这个后头就是 is yet to come 对英文里面你们经常说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对。 The worst, the most disgusting is yet to come. 中文我们可以说、好的还在后头呢。 对，我记得以前我主持了一个活动、是一个圣诞节活动、我们也说了好的还在后头呢。 很多时候谈恋爱父母会对小孩说别急好的还在后头呢。不要对这个人这么好因为。 你不要走你不要太冲动是不是 对好的还在后头呢。 再等一下。 对对对。那这个服务员呢打喷嚏但是他不认账。不认账。 那这个跟他的买单有关系吗 啊这里和买单没有关系啊不认账就是不承认的意思。 啊 ,OK, 跟钱没有关系。 没关系。就是承认啊认账承认的意思。而且呢他还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睁着眼睛说瞎话。 那睁着就是开着是吗 对眼睛睁开。那说瞎话就是骗人的意思撒谎。 这个整个说法是什么意思 整句句子的意思就是说别人都知道你在骗人。然后你自己觉得一点都没做错你非常怎么说 blatantly 说瞎话骗人 shamelessly 对对对 嗯 OK 这就叫做睁着眼睛说瞎话 那个服务员是 shameless 对对、服务员呢还觉得是顾客诬赖他诬赖 诬赖 第一声和第四声啊 那是什么意思 就是别人没有做的事情你故意说是他做的 那就是 unjustly accused、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 okay. 非常不好的一件事情啊诬赖 诬赖别人 诬赖 哦对了 Jenny 我还有个小小的问题就是这一句你可以读一下吗 好那他什么反应那他什么反应在问这个服务员啊当时有什么反应 对我就想问一下这里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有 对 他有什么反应 一点都没错其实意思呢就是他有什么反应但是在日常对话当中我们经常就把有省略 这里可以省略 对对对 没错是吗 没错那他什么反应那服务员的反应很厉害啊竟然冲着我大叫竟然冲着我大叫 又是这个冲着 对就是对着我大叫的意思 这个竟然是不是跟居然差不多 意思非常的像啊但是竟然呢比较没有那种 blame 责怪的意思 就是客观一点 对对对比较客观 objective 是的竟然冲着我大叫所以今天这个服务员做的事情都是非常不像话的啊不像话、 太不像话了 是啊那太不像话的意思呢就是你完全不应该这么做 It's kind of like outrageous 对 对, 对 而且这里指的就是完全是违反这种社会的标准 那如果我们一个字一个字分析好像是 to not resemble words 对 那这个话是什么 其实话说的就是这种标准然后norm People's expectations. 对社会的这种期望对吧、 okay. 那么太不像话了就是 so outrageous. 对非常非常不好的不应该的做法、那遇到这样的事情你会怎么办呢 Think about it while you listen again. 气死我了。 不是去吃饭吗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 别提了还吃什么气都气饱了那个破饭店服务太差劲了我这辈子再也不会去了你也千万别去 到底什么事把你气成这样啊 我点了一盘菜服务员端出来的时候居然冲着里面打了个喷嚏 冲着菜打是有点恶心 恶心的还在后头呢我都看见他打了你说我还吃得下去吗所以就叫他换一盘没想到他不认账说根本没打 怎么睁着眼睛说瞎话那你怎么说 我说我干嘛要诬赖你为了一盘十几块钱的菜我有必要浪费时间吗 那他什么反应 这就是让我气的地方他竟然冲着我大叫说我有病口气凶得不得了 怎么这样啊你没叫经理 叫了他同意给我重新做一份结果拿进去一分钟就出来了 你说可能这么快吗？肯定还是那份。 啊，实在太不像话了。 就是啊，我当然不能就这样算了，所以我就跟他们吵了起来，结果他们还是不承认，说菜是新做的。后来我在菜里发现了一根头发，那个服务员居然用手把它拿出来，然后跟我说可以吃了。 天哪，太过分了，怎么世界上会有这么不讲道理的人？ 是啊，不行，我越说越气，我一定要去投诉他们。下午不上班了，现在就去。 OK， 所以我们想问大家，你们是不是有自己的 BSR experience？ Bad service restaurant 经历哈。只要我发现，就是说好的服务都是差不多的，但是差的服务可以有1100种， 很特别啊。 对啊，就好像托尔斯泰说过的是吧，在安娜卡列尼娜说过一句话， 是什么？ 就是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 啊，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都是一个故事啊。 对啊，所以到 ChinesePod.com 上面告诉我们。好，今天我们的课就到这，下次再见。 再见。 Of all the podcasts on the net, we're one of them. ChinesePod.com. Mandarin on your terms.